咁啊，今日咧，因为翻咗香港咧，大约个几礼拜，咁啊停咗呢个节目一次，今日咧开始咧就重新同大家见面。咁啊，今日嘅题目咧，于是我问咧，就系讲都系讲一啲千奇百怪嘅嘢，但系咧个形式咧有少少改变。我咧希望咧系15分钟一个段落，呢、这个段落咧，大家可以咧，先睇睇先，咁原来中意咧睇埋下一个段落，咁啊每一个段落咧15分钟，咁啊分成呢、这个节目分成两个段落先，以后咧可能再会增加，咁啊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仍然係揾翻一啲咧，以前咧，覺得有興趣嘅一啲叫做 occult 嘅意思咧，就即係有一啲古靈精怪，不能夠以常理解釋到嘅現象或者一啲問題提出嚟咧，所以有好奇心嘅觀眾咧、聽眾咧，能夠咧再深入咧。去了解，你自己咧再抄下書，自己咧再抄下資料，揾佢哋咧認識嘅資料咧，作為自己嘅一種咧生活上嘅興趣。大部分咧呢啲資料咧都係學校唔教嘅，我最中意學校唔教嘅嘢。學校教嘅嘢咧一般定咗個題目噶啦。咁啊，興趣不大，但係學校唔教嘢咧，海闊天空，真係好大好大，好多好多，多到咧自己咧一同一生力量咧係冇法子了解得到。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研究或者鑽研或者咧涉足嘅地方。而且咧，充滿神秘感，充滿幻想，我人生裏邊咧最重要嘅一種嗜好嚟嘅。希望大家咧係同一好者，就體會到咧呢、這個咁樣嘅情趣。好啦，講緊今日咧，我嘅題目咧，頭15分鐘咧，我哋係會講巫術。哇！一聽見巫術咧～大家咧都心戰膽寒，驚驚地先。係咪巫術係害人嘅咧？咁首先咧，我講咧呢、這個巫術咧，並不是教你如何害人嘅黑巫術，而係講緊咧，喺社會上，喺唔同嘅文化上，有唔同嘅。所謂巫術，首先第一講咧，就係講中國嘅巫術。中國巫術咧，大部分咧都係白巫術嘅起源嘅。巫術分為白巫術同黑巫術。白巫術咧呢兩個名詞都係咧white magics、black magics 都係咧西方嘅。語言嚟嘅，喺中國嚟講冇所謂白，冇所謂黑。中國最早嘅巫術起源咧，好耐好耐以前嘅啦。佢唔係當如咧一個害人或者咧超乎呢、這個超自然能力嘅一種表現。佢只不過係一種咧。大約俾人嘅力量咧，超出咗而唔能夠解釋嘅現象。咁史學家認為咧，巫者呢、這個巫咧，巫師嘅巫啊，巫者巫也喺古代咧冇一個巫字，舞蹈嘅舞，巫字咧就係、是、代表埋個舞啦。代表埋個舞蹈個舞，巫者舞也， 无者无也，无咧呢、这个系冇嘢，nothing 冇嘢嘅意思。古时又系冇呢个冇字嘅，没有呢、这个冇字系冇嘅，又系用埋呢个无字。好啊，其后咧有嘅字咧就系、是、有啦，又话无者美也，美咧。就美麗個美嚇，無咧係美麗的東西，亦話無者靈也，靈者就係靈驗、靈活、有靈性嘅嘢，就無者靈也。又話最後係無者醫也，醫生嘅醫，無咧。係解決好多生理、心理嘅問題嘅人嚟嘅。喺古時咧，冇一個專科去讀所謂醫學，冇咧就做埋醫生啦。但係整整下咧，呢、这個醫人嘅伎倆咧，慢慢咧落入咗一啲咧迷信嘅情況底下，唔係靠。真正嘅草药或者治疗或者针灸或者呢个推拿等等呢种方式咧嚟到去医你，反而咧系用咗一啲求神、求一啲莫名其妙嘅力量去医治，或者嗰啲莫名其妙冇根据嘅方式去医治，咁咧所以咧。子記亦有講：信無不信醫，信無而唔信真正嘅醫生咧，咁啊抵你死啦！你自己咧就不可治，不治啊，就不能夠自己醫治翻。即係話我所講咧，醫理係有科學性嘅，係有佢嘅技術性喺度。千祈唔好咧，相信啲唔系科学性、技术性，而系超能力嘅力量咧，以至到咧你越整嗰个情况越坏。信无不信医咧，咁就真系咧，窝火啦。但系咧，我讲俾大家听，无同埋医咧，原来个源头咧都一样。换句话讲咧，即系话。最早嘅醫生都係赤腳嘅，都係巫醫嚟嘅。佢哋用一啲咧，佢哋生活嘅經驗咧，嚟到去醫理一啲病人，揾一啲草藥咧，嚟到使到佢煲咗之後咧，能夠使到病人嘅病理會好翻嗱。中国嘅传说里边咧，都有讲到神农尝百草。神农氏咧系咪一个人咧？而家咧好难确定佢系一个咩嘅人。但系神农氏咧，可能系一种人，一族人，或者一个职业上嘅统称。呢啲人咧，佢自己咧可能冇患病。但系咧，佢又好有心咧，去医理别人嘅病，咁所以咧，佢登山咧，去四围去采药，尝完百草之后咧，将个百草咧，将草咧，草药咧，嘅配方咧，慢慢记落嚟，透过咁多年嘅经验咧，就成为咗咧一个中国嘅医疗嘅书籍。或者係醫療嘅方法，咁啊喺剛才講嗰個草藥裏邊咧，其實咧並不是一定係草科或者植物科嘅喎，亦可能係一啲咧礦物質，一啲石頭嚟嘅，一啲沙石嘅，但係裏邊咧亦有一啲咧。係能夠醫治 疾病嘅元素喺度。咁誒唔止礦物、植物，甚至乎咧水質、井水啊、潛落嚟嘅水啊，或者河水啊，或者泉水啊，等等咧都可以咧治病。中國嘅醫學咧真係咧好宏大，任何嘢啊，任何自然嘅嘢都可以去醫病。咁呢個最早啊做呢啲咁樣嘅工作嘅人咧，我哋亦稱為巫啊。就不是後來呢古靈精怪作法那些只是叫巫、啊、好了、啊、這幾個、解釋呢什麼叫巫呢，就大家呢、聽完之後呢可能呢還有少少、懷疑。其實呢當年呢所謂巫的人呢、這個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这些很古老的职业的从事者，他们呢都是、一些用身体语言、用肢体语言唱歌跳舞的艺术家，所以舞者、舞也。这个舞呢不是说现在跳交际舞那种舞，而是呢祭天、祭地或者呢祭神的时候的一种姿态。这姿态呢口中呢吟咏着呢、一个赞美的、诗句或者是唱词。而呢手舞足蹈，他真心呢从在这个感受里面呢感恩或者歌颂他们的、神灵。那这种呢可以是為之巫，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他們呢是經過一種呢、訓練，或者內心呢是有一種呢、聰慧，這種嘢，這種這樣的感受呢可以幫助到他們完成這個、祭祀工作。於是乎慢慢地呢這個巫呢就會成為了那個當地呢這個部落或者村落上呢的一个神与人沟通的工具，即是说我想说呢是透过他，透过这种人或个别人可能是能够跟他们的神灵沟通。当然呢在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亦有神棍，亦有一些人呢是夹硬冒充，咁使到咧嗰啲愚蠢嘅人咧受到愚弄。咁喺清朝嘅時候咧，我哋大家聽過呢個故事咧，就係、是、所謂太平天国嘅長毛賊咧，洪秀全咧，佢就話自己咧能夠聽到上天天父嘅聲音喎、哦，亦所謂嘅天兄喎、哦。咁教導佢咧點樣樣去作反，點樣從事咧？这个人民革命，你知道呢中间呢是很多呢，虽然是一种作反革命，但中间呢很多污秽的东西呢现在慢慢揭出来呢是很惊人的。譬如他内宫呢是有成千上成千的妃嫔，人家又不准，他呢自己呢就大把的。咁跟住呢他个助手呢杨秀清呢又觉得不是只是你聽得見，我聽得見，於是乎他又說自己有通靈，他自己也可以聽到上帝的聲音，法老師靈，於是乎有兩個不同的指揮源頭了。這些含難無衷，這些完全呢就是學古時的巫能夠呢、溝通天地的一種、神采，一种神秘力量。好多呢可能会是真，亦可能会是假。尤其呢好多人呢发表他预言的时候呢，好多时这预言呢都不灵验的。不灵验的时候呢 佢就話上天嘅天機不可泄露啦。靈驗嘅時候咧，就話佢自己咧能夠通天曉啦。咁所以咧，亦係一種咧，佢哋呢種所謂無啊嘅求生本領嚟嘅。呢個本領就我哋為之而家呃神騙鬼車大炮，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咁樣做。好啦，咁啊，東方嘅無咧，今日咧呢、这个 section 咧，呢、这个短暂咧完结，咁啊休息阵间之后咧，我哋再嚟第二个下站，又系有15分钟讲及无嘅，或者讲下西方嘅无嘅情况啊，各位一阵记得再收听讲。